講 Sir， 你開波啦，你有咩想問教授啊？ 教授講得好長， 我覺得冇乜嘢噶啦。嗰啲大約嘅其他，如果你再做一些次序啊、層次啊嚟講咧，咁、就係話拉到遠一點，就係話個背景嘅問題，即係佢啲整體上嚟講係發生咩事情，令到佢嘅今日咁嘅結果啊之類之類咁嘅嘢咯。 係咯，因為殺人係好大件事啊嘛，你喺個宿舍殺人喎、大佬，唔係咁簡單。 但係因為頭先教授就講到咧，就係話因為點解佢即係好似有機會可能係俾人哋去即係買空殺人咧？ 暗殺， 因為佢話佢麥洛倫做政治部嘅時候咧，係手頭上處理緊一啲資料，係關乎一啲警方嘅高層，當其時嘅警方高層嘅。但係話我唔好講係跟邊個啦，即係未必直接同邊個高層有關。但係佢手頭上揸住咗啲咩資料，係咪啲咩醜聞咁樣咧？教授有冇啲咁嘅資料咧？ 唔知教授可唔可以講？ 嗱，嗰個我知嘅。那個我知嘅嗰樣嘢係一個即係大家公開秘密嘅，佢知道嗰啲高層係有一張名單咁樣嘅。咁咁你話啊，嗰啲可能係就係錯嘅資料啦，咁又唔似，因為有第二有一個好似以前係 CI 嚟嘅，一樣即係嗰個三粒嚟嘅，佢就退休之前係寫本書嘅，寫本書啊，即係又係。我初時睇本書就睇佢啲一生嘅舉動啫，嘅行為啫，同埋做啲嘢啫。咁但係佢同大半上係講過啲嘢嘅，即係講嗰啲機啊嗰啲嘢，或者嗰陣時咧係上級係好多啲咁哪吒嘢嘅，咁冇哪吒啦，即係姓氏嘅喜好啦咁樣啦咁。咁即係話從嗰方面推斷咧，又推斷嘅話就唔係一個出奇。即係嗰陣時啊，喺香港做到就外國啲警察嚟咗呢度，係有啲咁嘅習慣嘅，咁都唔奇。咁包括高官啊，咁嘅意思啦。咁第二樣嘢要講嘅就係話咧，你買佢 SD 你就問阿黃 Sir 得㗎啦。黃 Sir 啲 SD 入到去係咪你要清個背景先？你因為好敏感啲嘢嘛，係咪？如果你話有同性戀出向嘅，你一定知啦，係咪？咁佢嗰度係有啲話有啲資料啊。話佢跟過佢嘅，即係未做之前跟過佢，包括去泰國嘅。咁話佢咧就係唔係一個同性戀者嚟嘅。咁有兩個故事嘅，有啲人話佢係就唔係一個好即係比較即係點啊，好投入啦。就唔係話直情係唔係咁樣。但係我就話，如果你做 SD 嘅，係你有背景嘅。佢點會俾人入去做呢？係咪有個推斷囉？如果真係咁的話呢，咁係咪話佢哋係做佢世界呢？咁話佢呀無中生有嗰、那個係呢個疑點嚟嘅，嗰、那個啲波係疑點嚟嘅，呢個查咗佢㗎嘛，你查咗佢佢查唔到佢呀、查唔到佢突然之間話查到100單喎、咁係咪好奇怪嘢咧？ 即係任你講， 即係有少少砌嘅感覺啦。即係啲資料係砌出嚟嘅，因為既然跟咗佢咁耐，佢都唔係同性戀者，你先俾佢嚟香港做一個即係督察噶嘛，係咪先？即係揾下審查已經審查過。咁但係及後又話翻佢原來佢係一個同性戀者，又好奇怪啦。仲有咁多即係同即係香港嘅同性戀者有嘅關係添，仲有咁多證人走出嚟指證佢話係啊，我曾經同佢發生過關係添，咁樣有啲怪啦呢樣嘢就嚇。 咁如果咁多宗咧， 查嗰陣時有個即係好 interesting 嘅 story 嘅。佢就跟住佢去揾人跟佢，就去到泰国，就同几多个妓女都做埋，都有记录嘅。 哇，咁犀利！ 就冇咗佢，即系话同男性有啲警等嘅嘢，咁 interesting 咯。即系如果即系嗰啲咁嘅叫做少少嘅事干，可以把呢个故事俾你讲得圆满啲咁多咯。佢揾因为揾人跟佢去泰国。 明白。 即系除非佢刻意隐瞒嘅啫，如果唔系就好容易俾人 check 到嘅啫嘛，呢啲系嘛？ 佢就算刻意隐瞒都应该俾人 check 到，因为人哋跟得佢好耐时间啊。即系如果差人要跟你都好多方法啦，你都唔系咁易隐瞒。 特登派咩人力物力去跟一个人？ 咁啊，等下系啊，因为你要知道你有冇咩底细，同黑社会有冇关系啊？会唔会混入嚟做一个卧底？你估真系咁易做到无间道咩？系咪先？咁啊，即系话，如果就算你要隐瞒，除非你真系完全喺嗰段时间一啲都唔接触同性恋嘅嘢，否则基本上人哋都会查到啦。 哇！不过头先咧，阿教授话你咪话佢。有个资料话佢系有攞钱啊，攞大笔钱啊，哇！会唔会系佢知道有啲嘢唔系好太走佬咧？ 想走佬会唔会 走佬咧？似系着草嘅格局。 我呢样我唔敢知道，我知道系钱系有关，即系佢攞咗出嚟。咁啊，钱又唔系好大，但系都算系一个系妥为大，即系话嘅数目啦，即系唔系十蚊百蚊嗰啲啦。 当 咁都唔係話上千萬嗰啲啦，咁即係有啲咁嘅舉動啦，即係我覺得平常人。但係講翻嗰啲同性戀，要講嘅其他方面係有冇證據係嘅？佢話佢有喺守元朗嗰時有個人報案啊嘛， 報案話佢同佢 有 染啊 嘛， 係 咪？即係兩邊有得講。你可以話佢有，可以話佢冇，但似乎一定就唔係話好似講到佢直情係單調咁樣，成日即係諗住去同性戀咁樣嘅嘢，係嘛？而家做佢抹抹黑，我就有一啲抹黑咧，要睇個 record。 嗯，頭先你好似又講過一點咧，就話 淨係中意嗰啲，淨係中意嗰啲人。 明白。 於是咧就中咗事啦，咁於是乎咧就俾人拉啦咁樣咯。 教授，頭先你好似講過有一點咧，就話佢因為佢自己喺政治部做嘢，佢手頭上揸住一啲資料，佢可能做緊某啲 case 咧。就其實佢自己都知道自己係會好，即係呢資料太敏感，佢係身處一個危險嘅狀態，係咪真係有咁樣嘅資料顯示到咧？或者佢同事係咪佢都有曾經 講過？嗰度佢有，佢有嘅，因為佢好似唔知我即係73年入行，好似73年入行嘅。係 啊， 咁然之後佢就七六啊。 七六七七六 啊！佢走咗一排嘅，走三月嘅， 冇錯。 佢就嗰陣時咧就覺得個警察部有啲壓力俾佢，咁佢就自己走咗出嚟打自告辭，就走咗翻英國。咁翻英國翻嚟三月四月之後就翻轉頭，翻站尾就警察部佢話：喂，點解翻嚟啊？佢話：我媽啲死啲精神佢好翻啲啦，咁我而家就翻轉頭啦，咁樣咯。咁嗰陣時警察部就鬆容啲啦，而家就難啲咁多啦。咁佢翻到嚟咁。就嗰段時間有人話佢係已經又俾人嘅 push 佢走噶啦，咁樣樣咯。 嗯，係。王 Sir 點啊？有咩？ 王 Sir 有冇嘢想問翻啊？你又好多嘢想問下嘅喎，應該都。 我就想問一問題，正話教授都講過嗰間密室啦，其實嚟講唔係一個完美密室啦，因為個窗打得開就即係變咗嚟講就基本上就密室嘅就唔成立嘅。但係咧就當時咧佢拉曬窗簾，成間都黑曬嘅。咁啊，而家根據資料咧，即係探員入屋嗰陣喺度開燈嘅。咁一個人要自殺嘅時候咧，佢 入到開燈 係。一個人自殺嘅時候咧，佢會唔會係熄曬燈嚟去自殺咧？ 嗰啲係要寫嘢嘅，係咪？你冇能開三窗之後關燈噶嘛？係咪冇可能嘅嘢係咪？ 即 係喺黑裏邊，你寫得張紙啦，係咪？ 仲成燈熄曬 喎。嚇！ 嗰陣時有睇過一個即係嗰啲心理報告咧，就話一個人咧，如果你熄曬啲燈嚟到向自己開窗去自我了斷啦，你基本心理壓力咧一大到無倫嘅，開一窗已經好難嘅啦。你點樣能夠開五窗嚟到去自盡咧？真係冇乜可能咯。 仲有佢要摸黑三步啊！ 俾張紙嘛，係寫張紙係個時間6:10。咁嗰個寫張紙嘅時候，你一定要開燈啦，係咪？除非你就話係好話嗰啲，因為佢知嘅嘢就係佢閂咗窗簾嘅。黑曬嘅。那個好像姓江的，我進去那個是應該是姓江的，一個好像 SDI 來的，他進去他說喂黑了黑了黑了，那跟著開窗，不是開窗，即開了一些開了一些燈，那還有些人這樣說，這個就是弦外之音，就是說他那個窗門是不是開的，那些人都沒有調查，他沒得調查清楚，因為他拉開窗簾嘛。就冇調查清，即係咁呢樣嘢就唔證實嘅，唔係 record 買到嘅，但係有人咁講啦。 咁我又 正做嘢唔緊。 咁我又反問一下大家啦，不如我哋又聽眾一齊諗下嗱，如果嗰個人係一個暗殺者啦，即係要入嚟係報呢個局啦，咁佢又何解要熄曬啲燈嚟走咧？又何解咧？即係佢要點解要咁樣做咧？咪由得佢咪走咯，跟住殺咗人。即係我又諗唔到點解佢要熄曬啲燈。 佢係一個好有手尾嘅殺手咯， 因為慳電啊嘛。 即係同埋可能熄咗燈啊，拉曬窗簾冇咁快俾人發現咯，佢有時間走咯。 好叻啊！你 唔係我諗咗，我唔知啊，我冇粉， 神探 我冇粉做 啊，好福爾摩。 咁我真係唔知佢點解要熄燈喎？佢除咗佢話佢即係佢慣咗手尾啊，中意熄燈之外嚇，因為佢其實佢唔喺門口走㗎，佢係爬窗走㗎。 即係最大可能啦，係。 佢根本只可以爬窗走啫，因為個門口係鎖咗啊嘛，反鎖咗，根本出唔到去。咁其實佢如果爬窗走之前點解佢要熄燈咧？即係你問佢先。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很離奇喎呢件事啊！但是我哋都懷疑過，懷疑過哇！其實咧，甚至要講喂，如果你哋自己玩曬嘅，咁你根本咧嗰把鎖，人哋都唔係咁鎖，你夾硬話人哋反鎖， 都得噶啦，爆曬門咯都。 其實我都有諗過，點解佢哋會知道佢係反鎖嘅？因為嗱，嗰個即係差人十一點幾嘅時候去到拍門，拍唔到，跟住就撞門噶啦，一定係叫門 啦。撞到爛 曬啦。咁因為我諗到一點咧，就可能即係嗰啲防盜鎖啊，雖然佢撞爛咗，但係都仲係楞住咗嗰個扣啊嘛、哦嗯，所以可能佢哋從此咧憑咁樣就推斷佢嗰個門係反鎖曬嘅。咁啊，當然啦，亦都呢個係講緊冇人再去做翻啲手腳先係咁啦嚇，即係其實佢係咪喺門口走或者咩都根本冇人知。 同埋咧有個講法話有25個警察喺度一齊爆門，我覺得好奇怪。 唔係，係進入現場啫。 入咗去 啫。進入現場，20幾個人 撞就一兩個夠啦，係嘛？ 20幾個人都查。 入去嗰陣時咪廿五個， 出入嘅。 入五個入去嗰陣時就拉隊去拉佢噶嘛。係 啊， 拉隊嗰陣時就唔 係 廿五個嘅，係發現咗咧，即係嗰個故事就話。拉住人啲人嚟問啲有得罪有嚟有個個都嚟噶啦，係咪？去睇下啲嘢好啦，咁樣樣。咁你嚟到即係搞完底個場又冇人控制嘅，咁有嗰、那個有個疑點喺度啦。 因為其實都唔係幾啱程序，因為咁多人入去個現場咧，好多即係知證據咪被毀滅曬咯，太多啦。呢個都係怪啦，呢個做法。即係現場如果有阿 Sir 喺度，即係發現有一個差人咁樣死咗嘅話，應該係好大件事噶嘛，應該都要盡量小心處理啦。咁似乎就非常之唔小心啦，處理當中個過程就。 應該就唔會發生。因為你，我打算你係咩咁，你一隊人喺度咁樣一team人嘅嘛，諗案件啊，揾人控制嘅嘢現場啊，又出入登記啊，又影相又成啊嘛，你而家冇做呢樣嘢，你點樣可以達到一個圓滿嘅解釋啫？咁咪好嘅，引到我哋新年可以講呢樣嘢啦，係咪？ 嗯， 係。阿教授，但你當差嗰時咧，其實如果你話呢啲咁嘅自盡嘅案件咧，即係警察自盡嘅案件，你自己有冇聽聞過？你自己即係服務期間啊？ 我冇聽聞過。 人 我哋都好开心嘅，当做警察好开心。 嗰阵时冇差人有警有呢个财务问题噶，个个差人都好有钱，冇 财务问题。有解决就唔同啫， 系咯， 解决就唔同。 佢哋一定解决得到， 真系好罕有噶嘛， 冇嘢解决。 我就想问下教授咧，即系如果一般程序咧喺。當時需唔需要咁早爆爆門呢？啊，你又開到門，即係入邊反鎖咗啫，咁啊聽唔到你啊敲門都唔出奇噶嘛？點解咁心急嚟到破門入去咧？咁樣？ 他大家推斷他咯，我懷疑他如果就是知道他在那裡如果知道他房裡面又找你的知道拉他的又擔心他的你就一定要破門入、有些感到成事的 有什麼事的 但、我相信有網上想問的就是說為什麼唔去第二度揾下佢咧，咁可能有啲咁嘅嘢啦，你明白嘛？ 其實 佢唔喺個房門嗰度，佢可能喺第二地方啊嘛。 啱，冇錯。 你點會即刻入去啫？除非你知道裏邊有嘢啦，係咪？ 即係應該敲。 即係你敢追佢啊？ 啱啦，啱啦，即係佢好似預知入邊就係有啲屍體發喺度啦，佢人就喺入邊，所以佢先會做。 係啦， 係啦。如果唔係，佢應該就發曬。 因為如果真真正正尋人都係啦，係咪啊？佢打咗你人哋報案又話我唔見咗女啊，你話佢有冇遊樂場啊、游泳池啊，係嘛？你唔係話即係諗佢話就即定喺呢度地方啊嘛？咁如果你打門入去又要攔緊政府公物噶嘛？咁嗰類嘢你可以咁諗，即係咁堆佢話。冇可能咁快做呢個舉動。Until you're sure喺房裏邊咁樣咯。 但亦都可能係順手啦，因為既然即係可能佢一發覺嗰個人冇去到警署報到，冇預約去到嘅話，咁嚟到又發覺佢又冇人應門的話，當然佢係 call 曬其他差人啦，喂，快啲封鎖啲機場啊咩剩，佢可能走咗佬啦。另外就既然都嚟到門口，不如踢埋門啦，睇埋入邊有冇人啦，咁啊順手都有可能嘅。 但問題咧，佢呢就係一個預約拘捕嚟嘅啫嘛，人嚟講唔係一個好嚴重罪行嚟嘅喎。啊！即係只係通知你幾時幾月幾日幾時去揾佢嘅啫喎。 嗯， 係啦。 即係話佢嗰個反應似乎係嚴重 嘅。嗰個都 好 出名嘅。 即係佢反應係。 你係佢而家調查緊佢啫嘛？你唔係拉佢啊嘛？你話即係佢唔知佢要拉佢啫。你佢入去調查，我即係在網上，我而家預約佢逼佢翻去同佢傾下偈。你嗰個 Perry 都話喂冇嘢嘅，你揾個差佬陪住揾個警。我一路先陪住你啦，冇事噶啦，咁佢咁嘅嘢。 因為係佢嗰個即係調查佢嗰個爆門嗰個上司嗰幾個調查佢嘅警員咧，個反應係過激。 哦，嗰幾個人。 嚇，因為佢冇理由咁快就諗住爆門嘅，因為佢都係即係冇出現啫。你好多方法揾佢啊嘛。 佢哋有去問下攞下鎖匙啊，咁樣發覺開唔到嘅，可能都即係折騰咗一輪先至決定嘅，或者驚佢有事咧，或者裡面 都有可能。 有咩事咧？但係 但你驚有事啊？點解要佢有事先？有事佢就單身嘅，係咪單身啲鬼仔嗰陣時咧，係咪諗住咩啤啤夫嘅？啤啤夫咁，你話佢係咪一個字喺嗰個十幾時間唔喺度啦？係咪？你出去飲下酒啊，呢度嗰度啊咁，你要稍作調查，因為個時間就定咗噶啦。佢係 visit 嗰陣時間十一點幾嘅。 咁佢應該係嗰陣時實證記嚟啊嘛，咁你係咪都要係欲真欲假？你都要對問下問下啲其他人啊，喂，佢係咪喺裏邊啊？呢度嗰度啊，咁樣樣咯，咁我唔排除佢問咗，咁但係似乎就嗰個 record 就唔 clear 咯。 嗯，但我成日覺得咧，如果呢啲真係佢哋龍女雞啊，即係要即係報一啲咁嘅局，咁你其實你法醫嗰啲唔通大家都夾埋曬咩？我成日都唔係好明呢啲嘢嘅啫。其實你法醫嗰啲咁報告都 唔係咁求其喎。 吓、 啊，夹埋晒， 即系话佢会唔会法医啦？法医就 认真。咁呢个两方面讲啫，即系有，即系我近排写本书，写本书话讲咁就警察历史，咁讲到即系唔系同一时期啦。因为嗰个 circle 好细啊，那个 circle 好细，咁变咗你啲人咧就观又大家都识噶嘛，即系同声同气啊。咁識嘅就話佢咧好多時咧就有些少官官相衞係咪其實？咁、個意思咧， 好黑暗啊！ 咁我唔知啊，我唔想話又侮辱人哋啦，但係有啲咁嘅可能性，大家都想大家。得 过 写 过 啦，唔好搞 砸 佢啦。 因为如果呢个一个暗杀事件，而呢个暗杀嘅 order 系来自一啲高层的话，咁我谂好多人都要即系执执搏，唔好即系做得咁足嘅，因为始终都系。 但如果可以咁无法无天咁，其实唔止一个麦乐伦噶， 即 系好多其他嘅。 嘢你而家都唔系见得少嘅，系嘛？花家姐近排都 我接受唔到啊！但系嗰时咁，如果系咁，其实可能佢哋随时啲政治部都会系咁，因为都间唔中又会听下有呢啲咁嘅吓阴谋论啦。啊，教授点样回应啊？阴谋论，政治部嘅阴谋论有咩爆料啊？ 冇，政治部得本书啫嘛，你咁咪，只系咁耐得嗰一本书写过，系个政治部前嗰个字应该系警示级嚟嘅，系写嗰本书就讲埋晒啲咁嘅嘢。如果你睇嗰本书，就一定我有可能添啦。 系，因为 嗰阵时嗰啲即系冚唪唥霸人天下啊嘛，嗰阵时原嗰个警务处长。要乜都唔能够精确要佢 report 呢个政治部嘅个组织系言我之音嚟嘅，啊，正直佢嗰个警务处长都管唔到嘅，咁几紧要啦嘛？ 警务处长都管唔到， 冇讲佢系中国人啊，呢边更加唔知道啦，即系言下有好多嘅嘢冇人知。 咁所以头先咪讲到话关于政 治，即系你而家嘅 ICAC 咧。就是、以前政治部好多人入翻去里边嘅，个系统系应系个嗰个政治部，政治部跟 M 6先走噶嘛，你咁咪你谂成堆嘢嚟谂下啦，即系 M 6你叫咗 M 乜乜嗰啲咧 ，CIA 嗰啲咧，佢自己做房自己做嘢方法咧，系为咗做嘢目的啊，乜嘢手链嚟噶嘛？如果你咁样睇就极极可能添啦，如果搞啲话搵 conspiracy 嘅。 啊，同埋呢間案件，呢間案件咧，即係點樣陰謀論咧？因為係當時嘅律政司都牽涉入邊嘅嘛，係嘛？ 點牽涉法咧？ 佢直情開完審庭之後，佢直情係冇任何理由之下推翻審庭裁決嘅嘛。 無端端話佢係自殺， 同埋話喺單案一定係自殺啊嘛。 係咯，人哋都話死因不明噶啦， 冇可能咁樣做啊嘛。 係咪啊，教授？你覺得有冇可能咁樣講啊？真係。 我就比较相信呢个 conspiracy。如果你问我一句，如果你真真正正认为 conspiracy 有啲整紧嘅嘢嘅 conspiracy 有咩可能嘅？一定可能。即系我点睇咧？因为呢啲系好大件事噶嘛。你而家搞到嘅上位嗰个，如果真真正嘅警务处长都系有嘢嘅，系咪通晒天嘅？你系咪出尽法宝去搞啲呢样嘢咧？咁如果真係咁樣嘅話咧，你係可以，我認為可以做得到嘅，官官相衞。 因 為我就咁睇佢啦，我唔知係就得大家就估嘅啫，係嘛？ 凡事都有可能 嘅。唔好記得喎，佢大家都要自己幫自己嘅嘛。 另外一個即係俾人覺得有陰謀嘅話原因咧就係阿楊鐵良可能獨立調查報告啦，總共有三張嘅，但係從來冇公開過嘅，亦都唔俾人去睇嘅。咁既然你一獨立調查委員會嘅資料，點解唔俾人去睇？甚至政府檔案處都冇嘅喎。 係啊， 咁點解會咁樣？一單咁普通嘅自殺案，點解會搞成咁咧？咁樣啊， 經過咗今日之後，我哋幾個都知道咗好多秘密喎。 會唔會到某年某月又話咩公開呢啲檔案㗎？ 暫時都唔會公開。 咩 UFO 啊？你估？ 係咯，即係你翻案無期㗎咯喎，咁樣啊，人哋咁啊死得不明不白㗎咯喎。 即係一般嚟講，呢個調查報告唔可能唔俾公眾查閲㗎嘛。咁你點調查啫？你查完之後跟住就收埋咁樣。 哇！你一句自殺真係當人哋傻嘅咩？係咪先？你要試下開五槍睇你會唔會？ 咁而且 試下點試下啦，花家姐。 而且另一個陰謀咧，呢個調查報告咧，佢唔係用過係報告個。title 即係嗰個名嚟到做檔案嘅， 用咩咧？ 佢係用 number 嚟做檔案嘅咋，啊，即係你可能係 R H 唔知幾多號咁樣，就係、是、呢個檔案啊咁樣。 哇 ！X file 嚟 嘅 喎。 嗱，咁你呢個調查報告嚟噶嘛？點解你唔大光明正大話呢個麥理倫死因調查報告咧？ 仲神秘過 UFO 啊！真係。 嗱、啊，我發覺阿王 Sir 都知唔少嘢喎，連啲報告名佢都知喎。呢啲有可好危險喎、啊，你都嚇。 阿王 Sir， 我哋係講教授，我哋講王 Sir 嗰時係講緊我隔離呢個王 Sir， 你唔使驚嚇。你係王教授。 教授， 教授梗係唔驚啦，教授冇問題啊。 係咯。 佢喺美國啊嘛，因為 有啲猴年的保护令 是 啊是猴年 猴年 的保护令有什 么哦哦那关得了 免死金牌好啊教授麻烦你跟我们谈了这么久 多谢你教授 多谢 再次恭喜你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祝你身体健康 是啊 身壮力健查多点案 OK 多点回来香港又上我们节目啦是不是 好啊下次再见好 啊多谢你 多谢 你 多谢 你 拜 拜 拜拜 西藏呢有很多不同的奇闻怪事他们有一样东西叫药囊就是一种类似僵尸的物体、嗯、 其实很多人呢都会、觉得呢吃安眠药我摊一百粒死了啩？ 为什么才死得舒服啊 你安心啲啦，我做咗咁耐特派記者啦，華飲滴露嗰啲未死過一個嘅，花姐食完嗰啲護傷啦， 係嘛？嗰啲水銀毒， 嗰啲有水銀， 嗰啲鉛毒啊、水銀啊，鉛就最多。 茶幾茶就香啦嘛， 所以咪索索地， 唔使麻煩噶嘛。 去揾出其實人係咩嚟嘅？因為先天説係好恐怖嘅，但係究竟呢個人係一個點樣嘅人？佢點樣睇個世界？佢而家接收緊咩信息？林過雲啊， 嗯， 據說佢爸爸。好細個就覺得呢個細路仔唔係普通人， 好細個對啲成年人嘅好有反應，係 咩？ 成年人啊， 十八歲都未有反應喎、 啊。哇！呢個咪正常咯， 後天問題啦， 後天問題。 而且其實個人數係相當之多嘅，有好多古靈精怪嘢會發生過肥仔啊！佢上嚟咧係不斷叫你聽佢唱張學友嘅歌。有一次我做下同個客。咁佢突然間起身去擦背囊，仆街啦！終於輪到我啦，唔好殺我啊！點知佢個死產咧就喺度攞個震彈出嚟。 星期一、三、五，摸黑潛行，發掘世界隱秘事。 無底深潭。 www.radio99.tv 日網打盡，十點半時段，暗黑組合，無夜無知。 最喜歡哪一案 最喜歡是 你除了 說 語言 還有 一 宗 是 殺 了很多人的案 我明白、 啊、 這個不是 我心 裡 都是聽 到 那 些 我 才 睡得著剛才你說聽我還是聽到什麼 挺 嚇死聽到本來睡不著的即是10年的翻工翻工然後後來聽你我才睡得著 咦，王 Sir， 好似仲有啲嘢想補充下喎。 你不斷揾料喎，你揾到最後一刻都仲揾。 頭先我哋一路傾，我見你係咁揾料。 好難記得資料啦，即係我亦都講過啦，呢個係楊鐵良調查報告啦，都係收收埋埋咁樣啦嚇。咁、其實嚟講咧，就係話連呢個前嘅香港檔案處嘅處長咧都不滿啊，對呢樣嘢。即係點解嚟講，我檔案處處長都睇唔到呢份嘢，冇理由啩咁樣。而家嚟講，亦都唔知呢份嘢擺咗邊。咁咧，據聞咧，原來呢份嘢咧收埋咗一間大學入邊。 邊間啊？ 大學啊？ 係一間叫浸會大學入邊。 哦，點解嘅？ 就唔知點解喎？點解一份咁嘅叫 官方嘅？會唔會浸住咗咁嘅意思？ 即係所講啦，如果你係知道有幾個 number 俾你揾嘅，咁咧就又係個 HKRS 628、HKRS 1048同埋 HKRS 1054咧，就麥倫倫案呢個調查報告啦。 我哋喺熒光幕見到啦， 密碼嚟嘅 係 啊， 呢個唔係存款嘅户口啊， 密碼嚟。 同埋咧就係亦都唔係普通人可以睇到嘅，甚至已經封存咗，亦都係冇講幾時解封。 咁你又講出嚟，我睇唔到，真係冇意義喎。 備案嘛，備案。 一份用咗1600万嚟到係做嘅報告咧，而只係得一堆人睇咗，而一堆人睇完之後咧，真係收收埋埋又唔俾大家睇，甚至幾時一睇又唔知道。 咁 好多嘅喎，啲外國成日都係話，即係有多好多嘢都係得個總統睇到嘅啫嘛。個總統又唔講出嚟咧，就下個總統先睇到噶啦嘛。所以咧，其實係好多人好多報告都係大家睇唔到嘅喎，即係唔會公開嘅。 但係嗰啲係涉及啲重大案件啊嘛。咁、如果一單嘅普通嘅自殺案，一個警察自殺。點解要咁嚴重呢咁樣？ 咁同埋而家都即係百幾年嘅嗰時發生嗰時啊，我唔記得咗。 八零年 係咯，咁到而家都成幾廿年啦，係嘛？邊個翻案咧？除咗我、你、他三個都冇人會翻案，應該都係啦。咁 淹沒咗呢個即係歲月裏面啦。 係啦，同埋頭先講到嗰件嘢就都幾恐怖嘅，就可能係由於佢喺政治部得到啲咩資料，牽涉到某啲人得罪咗某啲人，或者某啲人覺得受到威脅之後咧，就反過嚟咧就屈翻佢。跟住就話你可能搞出單咁嘅嘢出嚟啊，都幾黑暗嘅，所以你唔好話呢啲嘢真係不時都發生 嘅。同埋呢份報告亦都對呢個死者係有關係噶嘛，即係如果係本身係俾人謀殺嘅，佢因公殉職、如果自殺就自殺喎、咁無論你撫恤金或者其他啲都有好大影響嘅喎。 咁又係喎，喂，但係咧我知 道，但係佢屋企人都冇再去追喎。 佢屋企人有揾私家偵探去調查過嘅。 個私家偵探仲敢唔敢查咧？其實 咁，但係咧我就聽翻就話有一個記者，即係電台嘅記者啦。咁其實佢老公就係寫咗頭先阿教授講嗰本 Open Verdict 嗰本書咧、就寫翻呢單案去知嘅內情，即係變咗一個記錄咁樣啦。其實坊間都有人去想去再繼續追尋呢件事嘅。咁、但係跟住咧，其實幾年前咧有個舞台劇。即係講乜羅文案嗰、負責即係呢一個製作啦，嗰、個人其實當年咧佢係委員會嘅成員嚟添，咁佢知好多嘢嘅。其實但係佢話咧好多嘢唔講得出嚟嘅，甚至乎咧即係佢話其實有即係聯絡過屋企人睇下佢會唔會即係想去再追究多啲。佢哋話：，誒唔好再講咁多嘢啦，我哋咁樣嘅， 即係充滿神秘色彩嘅話， 唔想再追究，好似藍可兒咁咯。 藍可兒另一件事啦咁、但係問題即係佢呢啲話個屋企人又唔想講，咁嗰個人又即係知道啲資料出嚟整個舞台劇，但係又話唔講得，咁其實即係 咩咧？ 點咧？ 即係佢好想講，但係又唔講得。 咁你又唔好出嚟講啦， 即係好似我哋咁有， 唔係我係唔知啊， 我哋講到盡曬， 我唔知啊嘛，我唔知喎，所以我問啊嘛， 即係講某啲嘢啦，我唔係講呢單，知有啲嘢我哋又 花家姐有啲嘢， 花家姐啲嘢， 但又唔講得嗰度辛苦啊，好辛苦 嗰啲我講得㗎，如果有人想要求我講花家姐啲，我即刻講，又冇咋， 大家如果俾多啲二六九我就 阿肥蘇話佢講㗎啦，自己問。咁但係問題咧，即係而家呢件事係充滿神秘色彩，而且經過咗三十幾年啦，講真啲資料都即係邊個有教授咁齊全啦，即係大家都揾唔翻啦。 我教授好多嘢都冇，都有啲嘢佢知都唔講。 即係有啲有冇聽過啲啊？連教授都唔係好敢講，頭先佢都唔係好敢講。咁我諗到係。 因為牽涉到某啲人嘅。係 啦，咁 啊 唔係啦，都即係咁大家自己諗下啦。五大嘅疑點，你覺得佢係唔係即係一個自殺嘅 case 咧？自己諗下啫。 哇，唔 係。其實嚟講咧，即係如果根據過往嘅所公布嘅資料咧。又同你買告白啦！ 咩啊？ 東頭灣到九啊九號啊，真係爆得好盡嘅，已經真係即係盤死咁滯啦，已經。 你啫嘛？ 你啫嘛？ 我冇啊，你哋負責。 唔該，你移民西安啦，原來咁， 所以咪祝佢出入平安咯。 咁另外，而且嚟講就係有呢個係軍情六處、軍情五處咁樣噶嘛。咁軍情六處就即係管香港政治部啦。點解屋企人唔肯追究咧？佢連軍情五處都管埋佢噶嘛。 哦，咁啊係喎，你再追究落去，唔知會有啲咩事發生噶喎。 係啊，咁。即係好麻煩， 家宅唔平安喎，驚係 嘛？咁啊，總之即係大家諗下啦，即係後邊究竟發生咗咩事，冇人知啊。但係純粹喺表面嘅證據嗰度，你覺得佢係唔係死於自殺咧？你自己諗下。 但偶然會聽到嗰啲案咧，係關政治部事嘅，我哋講唔講得㗎？ 嗱，呢個你自己負責啦，呢個嗱，你最好唔揾我做嘉賓。 係啦，我唔該寫明。 吹人機嗰啲講唔講得㗎？ 吹人機啲人雞咧，嗰個同北韓有關嘅，你唔聽啊？金先生，你未？ 好似都關政治部事㗎嘛？ 我唔知金仔揾唔揾到你啊？ 金仔揾到你啊？ 金仔好， 可能揾導彈射。 金仔直接射去你屋企，因為佢個導彈好準㗎。 好準 㗎，好準，唔係話亂咁嚟啊！好窄範圍都中啊！ 再講翻麥樂呢單案啦，雖然話呢單係定性為暫時啦，官方定性為自殺案。 我諗永遠都係咁定性。 其實對於係香港同性戀者嚟講咧，佢係一個恩人嚟㗎。 係啊，佢係因為呢單案都令到佢加速咗嗰個立法嘛。 但都用咗十幾年時間，但係問題而家冇呢單案咧。可能到而家都係 即係一個好忌諱嘅事咯。 你咁樣講呢單嘢，即係由佢即係令到可以即係成為即係非刑事化呢個同性戀案。哇！咁頭先講到阿教授講過咧，咪就係警隊高層有人牽涉落呢個同性戀嘅問題當中。咁如果能夠立法嘅話，過上次咪講過有兩批人嘅，一批就係同性戀嘅，一批就唔係嘅。咁係同性戀嗰批，梗係想將跟英國立法啦，盡快將佢非刑事化。咁我自己嗰個官位就得保啦，係咪先？即係俾人發現係冇事啦，係咪先？咁咦，有啲 QK 喎呢件事又。 嗱，其實嚟講咧，政治部手頭上啊，即係教授都講過啦。 一定有一大批同性戀嗰啲係高官啊、名人噶嘛。咁、你呢班人係比較緊箍嘅，即係嗰啲緊箍 緊箍罩係 咁罩住噶嘛。如果你同性戀非刑事化，咁就放鬆咗喎。 係咯。 咁、但係問題會唔會係喺過去即係八零年到九幾年非刑事化之後嗰段時間咧，好、多人可能俾人威脅緊嘅喎。政界都唔定喎，即係我哋有陣時都聽過啲咩政界又因為係犯咗咩案，俾人揸住痛腳啊咁咧，做啲乜嘢啊？ 近排我發覺有好多，唔知係咪？我成日都好想求證近排嗰啲友係咪真係俾人威揸住個痛腳喺度？ 呢個一定係黑材料嚟，永遠有用噶嘛？ 永遠有用嘅， 係啦。 你又揸唔少啊！你身為傳媒高層，以前都知道唔少呢啲嘢㗎，我知道嚇。 冇㗎，一啲都冇㗎，唔關事。 你知啫，知冇講就算啦嚇。 我哋花家姐啲嘢啫，黑材料，第二啲就 我哋有，我哋開個節目啊！你俾269，我即刻爆曬出嚟。一集過就唔會。 不過我就覺得最唔鋸咧，最唔鋸就咩咧？最唔鋸就係嗱，佢而家佢最初開咗死因研究啦，話死因不明啊，死因不明都仲好啲啊嘛，不明啫。咁我都冇話。 唔知點解 唔係俾人暗殺，哇！但係真係頂你個肺，佢可以咧，即係你有乜理由你再開一個 commission， 大家諗住去再去爭取呢個公義啊嘛？喂，但係嗰個得到嘅結果係更加衰，佢直情定性咗佢死於自殺，我覺得係真係好離譜呢件事。 但問題你唔開個特委會之前，當時勢力非常之大嘅律政司已經話咗係自殺啦嘛，甚至香港嘅大律師公會都話佢自殺啦嘛。咁你其他你開 大律師公會都會關事嘅咩？佢又唔係驗屍，佢點知佢自殺？ 所以點解嗱無啦啦點解律政司關你咩事？ 咁嗰啲即係咩援助級協會啊，或者嗰啲咩救世軍之類，有冇走出嚟話佢係自殺咁咧？其實大家唔關事嘅喎。 而家個死因庭嚟㗎嘛，理論上你律政司你又唔會就死因庭嗰個裁決上訴㗎嘛？ 哦，真係奇怪㗎。 唔係咯，咁你開嚟做乜啫？ 但係當年嘅律師證真係非常之勁嘅人馬嚟嘅。即係大家翻查啦，我唔想講費事因嘅，就即係講多咗啦 嚇。而家 Google 太二啦， 喺 Google 太二啦，嗰個律政司叫做奇理士嚇，就非常之出名，非常之出名嘅， 仲在世嘅。 咦？呢個 真係唔清楚啦， 都 Google 到嘅應該都。 在世你係驚啲咯， 唔在世都驚嘅，因為唔知有咩機密資料喺度噶嘛。 唔在世好啲咯，在世你驚啲。 咁大家睇過呢個律政司嘅資料之後咧，你哋可能會更加加深咗呢個陰謀論嘅其實。因為實在太勁抽啦。 即係我都唔敢諗佢係咪陰謀論，我就係覺得我真係諗唔通佢係自殺咯。 所以頭先我咪話咯，根本如果你咁啊，唔係淨係警方問題嘛，係好似好多個單位一齊配合去報呢個局，去殺死呢個麥樂倫，係咪好恐怖先件事？ 咁未必嘅，即係你可以調轉咁睇嘅，就發生咗呢件事之後，要有其他人受到壓力，就大家幫下拖、幫下口咁樣。 即係幫兇咯，二次謀殺嚟嘅喎呢啲，啱唔啱先？ 即係冚著啊！ 你見得先啊？見得少咩？二次謀殺呢啲而家嚇。 資料顯示咧，呢個奇理士咧，而家嚟講仲在身嘅。 哦，咁你真係 除非呢個資料係 out 咗啦嚇。 俾把槍你自己自衞。 咁佢實在係非常之勁啊！包括即係好多單案咧。其實都有去份做， 係咁佢律政司而家有去份做， 唔係佢收尾係退咗職之後咧，做咗律師之後咧都係有份做啲大案嘅， 都係喺香港生活㗎，唔知。 佢咧就 佢而家睇緊啦，喺西安喎，移民咗去西安喎佢。哇！你真係小心啲 移民咗去西安，喂，但係其實咧，我哋上次討論過啦，咁多年嚟咧，都突然間即係有啲譬如高官即係警務警隊裏面啦，一啲高官啦自殺啦，我哋都話過啊，其實好似會唔會背後？即係估計啫，會唔會背後又係有啲陰謀嘅咧？咁樣咧， 嗱話唔係㗎，其實嚟講咧， 陰謀論好聽嘛，你講多啲聽。 啱埋咪後之後咧，我都講過呢啲不祥之槍嘅古仔㗎嘛，但係咧我就唔敢咪前講啦。 係啊。 哦，你唔好咁言嘅咩？ 咁我而家熄麥你講， 唔該，熄一熄麥啊， 熄咗 啊！咁言都要咩嘛？即係顧及下，即係你啊。其實我冇所謂，係 啊，我冇所謂，豁出咗 啊嘛。唔係你靚啊嘛，明唔 明 啊？我哋呢啲冇所謂啊，係咪先？ 我都唔係好長命。 同埋往常個女係又飛翻西安㗎啦，佢呢啲冇嘢。係 啦，我冇嘢 㗎。你危險啲啫嘛。 即係唔講啊？ 講 得㗎？ 嗰個暗示啊？嗰個唔係唔講得，嗰個係非常之複雜嘅，而且我哋講過嗰單案，即係只不過係冇講呢個死亡之槍嘅啫。其實單案咧就係徐寶哥案嚟嘅。 哦，你講咗好多次死亡之槍喎，上次你唔記得咗啊？ 係啦，但係嗰啲死亡之槍係攞咗好多個警界高官嘅命喎。 哦， 係啊， 係啊。 咁你要講啦，你唔好走住啦， 講少少啦。 唔好等阿花姐第十八 如果出到十八本書，你就講啦，好唔好？ 思想十八嘅就講啦。 好啦，一於咁話啦。 我哋咁樣吊聽眾人啊？ 唔會係 咁噶啦， 咁搞法真係咁樣點算啊？ 係咁噶啦，唔係你點生存落去啊，大佬？ 咁啊係，我哋節目都接近尾聲啦，其實 係咩？ 唔係，我想講我哋呢一季。都差唔多接近尾聲啦，咁啊，因為咧就今日就二月嘅十六號啦，咁其實咧就二月 十幾日嘅啫喎， 二月廿八號咧就係今季嘅尾聲啦。 咁啊點咧？ 係啦，咁我哋東頭會做多三集到啦，咁啊跟住就要去一個 season break 咁樣啦，休息下。 逼幾耐？邊一日？十八個鐘頭？ 都幾耐？ 我又冇等錢使到咁。 我哋唔係為錢為興趣嘅， 都係㗎嚇。 break 幾耐咧？ break 一個月到啦，咁應該大致上應該可能係4月4日開始翻啦，嗰日星期一嚟嘅，兒童節嚟嘅。 嗱，咁又幫你買下廣告啦。咁呢個月點算啊？ 呢個月 你逼嗰個月點算啊？我想聽， 但係即係無底深潭等等係繼續㗎嘛？ 仲有得咩？仲有 冇㗎？ 無底深潭都停啦。 當然啦，成個台停咗㗎嘛，嗰個月。 哇！你幾好做嘅喎，即係做三個月放一個月假咁樣。 唔使休息啊，大佬日日搶。 唔 係 啩？你唔 機器人啊？ 你唔見我可以做三個月停一個月？ 但係你哋逼嗰陣咧，如果我又想睇翻以前嗰啲，我點算？我點搞咧？ 即係你話你個約完咗，即係呢個約 完 嗰個。 我從來都唔聽嘅。從來都唔聽。因為你係私心逼我，所以心思思又想聽下。 咁你咪上嚟申請咯，一樣可以㗎，冇問題。 都可以俾。 哦，冇問題嘅，呢個即係購買嗰度係冇問題。 即係都可以俾269嚇，咁咧就 睇曬全部節目， 睇曬呢個係 Season Two 嘅所有節目。 Season Two 係東頭嘅，咁啊跟住無底深潭同埋下次雲內。 好複雜，你等佢慢慢喺嗰個即係 Facebook 嗰度交代啦。 嗰啲 數好複雜嘅，唔知佢意思就係話佢就嚟又停㗎啦，即係又要屌屌忍一個月，你自己諗下有咩玩啊？ 你知唔知佢聽眾咧？佢一放假咧，由朝睇到晚㗎。 系边个听众噶？ 总之有啦。 但嗰月点算咧？嗰月 都话你可以继续重温咯。 继续重，但系问题重人。 但系如果 人哋已经之前睇十几次噶啦嘛，已经。 咪有啲人睇几睇唔厌噶嘛。 哦，嗰个月冇咩做，或者上西安撞下王 Sir 咯。你撞到佢就会请你食饭啊，倾下偈咁噶啦。 同埋我知道比较多嘅朋友咧系睇唔切嘅，因为唔系日日得闲噶嘛，大佬系咪先？ 哦，即 系 特登俾一个人嚟睇，就消化咗 温习啊。 啊，唔系啊，一定要讲一次嘅，就系咧，因为咧我哋之前咧自己考虑得。唔收場，我呢個我都要致歉嘅，因為咧都諗過就係有啲朋友佢好早俾咗錢咧，咁但係一去到2月28日完咗喎，咁我又原來好多未睇喎，咁係咪好唔抵啊？即係佢早支持我哋， 可以下再重温嘅咩？ 因為28日之後佢可能已經完咗啦嘛，佢個約，即係佢嗰個 哦，即係冇得重温啊， 係啦，咁咪乜都冇咯，同呢個網斷絕咗啦，咁咪唔係好唔抵啊？人哋早支持， 咁你咪繼續俾佢重温咯， 所以咪要同大家講聲咧，就會全部咧會加翻半個月俾大家嘅，免費嘅， 即 係優惠嚇，即係可以睇到半個月。譬如你係 即係三月中， 譬如你2月28日完嘅，你就睇到3月中咯。 好複雜啊！我覺得阿花家姐 好簡單啫嘛。 你寫篇論文， 我覺得阿花家姐始終都要最後係步向呢個即係免費播出先得，即係揾啲 sponsor 咩都好啦嚇，即係揾啲機構啊買起你咁之類啦，唔係買起你個台，唔係買起你。 嗰啲要好多責任要負標喎。 冇辦法㗎啦，因為始終都係即係如果係免費嘅話，即係我諗啊。 唔得啊！嗰啲要睇人面色噶，我唔想睇人面色。 幾百萬人聽，哦，你而家真係唔使嘅。 我唔想睇人面色。 哦，咁我哋睇人面色。 我想大家睇我面色。 咁啊，逼一逼先啦，咁逼一逼先啦。 係啦。 但係即係我嗱，我又搞唔清楚啦。即係你逼咗嗰陣，人哋唔可以繼續重温 嘅 咩？ 唔係，因為都話你 有問 你，你俾錢嘅時候係睇三個月噶嘛。咁你如果嗰個約係完咗，你咪冇咯。但係當然啦，譬如你係二月先開始俾錢，或者一月開始俾錢嘅，其實三月嘅時候你仲係可以睇緊嘅。 我諗要出個 chart 咧，即係解釋下，你睇一睇後邊。 我覺得好簡單喎。 好簡單，好簡單地複雜咯， 係啊， 唔緊要啊，總之啲人俾錢 嘅，要明嘅人就會明， 俾錢就聽到，一句講曬，俾錢就聽到，唔俾錢係乜都聽。 總之你一發覺聽唔到，你即刻俾錢。 係啦，直接俾錢，快越快越俾聽得多。OK。 嗱，其實你逼嗰個月咧，會唔會都有翻即係出下鏡，好似英女王咁咧，每一日咁樣，到時到有樣睇啊。 即係有 你聽東頭都係睇翻， 即係點啊？ 我影啲床照俾你啦，翻去。 有啦，我有啊。 你唔好啊！你千祈唔好 send 俾我老细，唉，我真系惊，我有啲你藏住喺我个 WhatsApp， 我真系死啦！ 你啲 fans 系点啊？我可以点过啊？ 我唔想要， 梗系唔系啦。 但系重温你系冇画像噶嘛？系咪？ 重温重温當然係有視像，我大股東。 你諗下嗱，連精明如往常都唔明你嗰個重温計劃 點樣。佢深入研究，佢深入了解過我。 所以佢連佢都唔明，大家都唔明。唔緊要，我哋睇 Facebook， 睇 Facebook 嚇，即係講多都無謂，即係好複雜，因為複雜到你真係好難諗得到。 有啲咁複雜。 總言之，好簡單，都係俾錢就睇到。好。 咁使唔使預繳你嘅 season fee 嗰個錢先啊？ 你有冇呢個 season？ 你有咪俾咯，有乜所謂？佢個心係咁諗，你咪俾咗先咯。 係啦，冇問題嘅，隨時可以交現金亦可以。 OK 啦，交現金唔係嘅咩 ？PayPal 噶嘛係嘛 ？PayPal 同埋銀行 支付寶啊，啊銀行付款 係啦。 OK， 敲門去攞敲門俾錢你咁啊， 冇問題啊， 遲早有噶啦，遲早有人喺嗰啲流 喂，反而唔係喎，係多有人咧問阿王 Sir 啊，幾時上下次雲內？ 下次雲內 轉頭啦， 你已經上曬無底啊，同埋 不嬲都想上嘅，你就硬係唔俾我上，真係慘啫， 又係扮受害者。 即係阿陳圓圓咧，有一個好難上嘅女人嚟嘅。嗱，東頭我上過，無底我上過，係呢個客字我上。 哦，你咁樣形容？ 唔係喎，佢又唔係咁講喎，佢版本。 唔係咁講。 佢話約極都約唔到你喎，你口供有啲出入喎，你兩個。 嗱，你問阿肥叔，阿肥叔約我就約到啦。 嗱，你花姐更加唔使講啦。 佢樣唔係咁講。 你幾時講？你幾時我都係得嘅，啱啱先？ 我話花姐批准就得啦。 啊！鬼故我話要我批准先得。 啊！咁你唔批准啫？嗱，呢個嚟。 扯貓尾， 扯貓尾係真係。 好委屈，我覺得自己。 一月今晚上啦，唔好講咁多好嘛？即係宅嘅，不如撞一就咁。 點解咁晚啊？ 今 晚星期二喎。 係咪錄影啊？ 今日星期二喎。 唔係即係星期六啦，星期六。就嚟啊！ 好， 系咪真系噶？即系你未离开西安之前咧， 未离开香港， 唔系 ，sorry， 未离开香港， 未翻去西安之前， 你几时走啊？过两日。 哇！我初九啊喺西安噶咯，即系呢集播出嗰阵我喺西安嚟噶咯。 诶，即刻 call 下鬼故王先。 诶，咁话啦吓， 我应承咗啦。 而家一阵，因为继续录埋。 但系你有咁多鬼故王咩？ 诶，鬼故呢啲嘢，鬼故王有嘛？我答埋嘴得噶。 佢講專家新聞都去分析你個鬼故， 我分析只鬼啊，係咪似只鬼咁嗰啲嘛？ 唔係啲聽眾話唔中意分析啊， 唔中佢 講就講啦，分析咩啊？鬼故去分析咁。 所以鬼故唔揾我咯。 用奇案講奇案嘅方式。 鬼故唔揾我咯，因為我十分析只鬼係咪鬼啊嘛，咁咪唔好聽啦，即係等下鬼故我下次雲來嚇唔到人得啊嘛。 咁你鬼故應該揾我做啦，原來唔使分析咁好做。 梗係啦， 我嚟做啲吹涼水。 下季啊， 下年啦，下年啦， 下年啦。好啦，咁啊，多谢大家收睇啦。咁我哋星期 收睇啊，记得花姐整个正面俾人睇睇先。嗱，你收人钱就俾啊，系啦，冇错啦。 系啦，喺呢个私信逼期间咧，花姐逢夜晚嘅一点到六点系会喺度即系 出现嘅， 好似女王头像咁以前啊，播啲歌咁样。 我剪咗呢条腿噶 ，OK， 好啦 ，OK， 好啦，咁系咁啦吓，咁你发财啦，再见，拜拜。 咁啊，瞓下咧，听到厕所有声。後屘咁啊，好大膽走過去睇一睇，咁啊點不知一打開冇人冇聲，咁啊發夢咧就見到有個女人嘅物體，咁啊問我頭先見到啲乜嘢嘢？ 啲鬼問你啊？ 係啊，咁冇鬼嚟啦，我就走去驗眼，原來黃斑病變。黃斑病變完咧，仲要係再發現咧。個視網膜穿咗窿，可能好有連貫性，就係個網睇唔睇到，可能係揾嘢吉埋我隻眼嗰陣， 就係驚你睇到，因為 咩 事啊？國家機密咩？ 星期六日靈異鬼故事件匯集陰陽界， 黑子雲來 ，www.radio99.tv 日網打盡，十點半時段，暗黑組合，無夜無知。